一個個戲中港車司機的獨白，咁有兩個啊。其實我真係唔算嘅，我做了年幾年打工，跟住開始幫我打手，我接生意嗱。佢真係揸十幾廿年，咁咧做呢個節目啦，揾到個嘉賓啦。遲啲我可能會揾到個廠佬上嚟嘅。咁另外一個消息公布就係、是、咧，我哋網台搬啦。咁咧就十月一號咧，啱啱尋日簽咗約就會搬。咁我哋呢度都好多雪櫃嘅。咁我咧就啲嘢咧就唔想，即係因為咧做月餅啦，孖三黃月餅。咁咧正常嚟講咧，我哋咧就賣完中秋季咧，我哋咧會將啲月餅咧就俾嗰啲小店啊，小店當流當榴蓮糯米糍啊，孖三黃糯米糍啊，咁俾佢哋賣嘅。咁啊清埋啲貨尾，用兩三個月。咁啊啱啱好，因為咧就。个食用期到出年嘅九月嘅，咁啊上年都系咁样做咯，咁今年咧就唔想啦，因为我冇雪柜啦，因为啲雪柜无谓嘥电啦，仲要搬，咁咧就 有嘢啦，就嚟搬咗佢。 系啦，咁咧就到时你哋要嘅可以啊，喂，走嚟望啱，有四个雪柜，好大个嘅，啊，中意你哋可以攞翻屋企都冇所谓嘅，啊，唔收钱，最紧要自己搬嘅。咁咧所有嘅猫山王，因为定咗落嚟啦。咁就唔想再摘啦，一搬过嗰边咧，啲地方有其他用。逢系由呢个节目出街，听日九月十号所有嘅节目出街都会讲明嘅。上嚟网台买248蚊一盒，两盒就一样系咁多钱。三盒开始448，系448蚊三盒。你买六盒嘅六嚿水100蚊盒。啊！如果親戚朋友帶嚟掃都得啦，我話俾你聽，啊，成本一定唔止，咁咧就平，即係出年我都唉未必做啦。不過今年啊，如果你哋真係有興趣嘅，而家仲有一千盒喺度，啊，一人嚟攞，其實做唔撚到幾多人噶，啊，有百零人就已經掃曬噶啦，咁。早唔知呢個節目出街，你哋就嚟啦。 哇！係咁攞六盒就100蚊一盒，真係抵到。喂，顶死晒我全行俾你。 唉，冇所谓，最紧要嗱嗱声吓。咁咧唔系顶死晒成行嘅，我净系做我自己节目，我自己嘅网友啫嘛。包括啊嗰啲唔妥嘅网友，其实我冇见过面，好似咩 Cola Mock 啊，你日夹我，你中意 MHK 对我冇关系。其实我真系同佢冇仇嘅，你唔使日咬住我唔放啊。你话我老千嗱，而家我又益你啦。啊！益曬所有嘅網友啦，聽到未啊？嚇啊！益你，仲有逢藝上嚟買嘅，我而家仲有400多包嗰個泰國純天然，唔係純天然嘅果乾，你嚟到你中意嘅胡章超話愁一隻手任你攞，妖全部清咗佢啊！唔好話啦啊！呃你咁你就都嚟攞啊！睇下你點樣做節目， 係 啊，係啦。做节目嗱，今日咧，因为我哥喺度多嘢讲咗，因为自己讲嘢时谂题目谂到爆。嗱，第一节我定咗一个标题嘅，你我哋中港车其实系广东省啫， 系啊系 啊， 即系之前嗰啲好似我二哥嗰啲系揸到去上海， 系 啊揸到去杭州、海南岛啊，边度都去。跟住后屘定咗落嚟咧，就我哋发牌咧就全部啲粤语车牌就系广东省嘅啫， 系。 咁我话啦，去过几多个海关场？ 哇，咁样好 车检场， 咁样好难数噶、哦，咩新兴啊，咩罗定啊，咩城啊，咁你真系咩四会啊，佢东莞啊，基本上 四个啦，东莞 系啊，佛山啊，顺德啊，哇，系真系好多都去过，噏噏唔晒噶，数手指啊！大部分咯， 大部分 大部分咯。 我话啦，嗱，我定个题目嘅啫。咁啊，当然啦，去鸡啰柚啊。上次我讲错，咁啊，多谢后屘指正啦。因为我都话我真系唔系一个真正嘅中港车司机。不过咧，定个题目就讲大陆嘢咁解啫。你觉得四个关系嘛？ 嗯。 雁田 系啊，新海关咪雁田咯。 太平 系 啊，咁啊，长安 系吓， 跟住就管城， 管城 系啦。其实我印象中最捻差最差就系管城，因为条路好窄， 系啊， 系真系真扑街嚟。咁啊，最方便啊，唔使讲啦，雁田啦，自古啊，即系去亲雁田，即系凤冈快靓正，砰砰声。 诶、哎，咁你系错啦，你完全错啦。我第一次见到内地司机，即系喺内地，即系到盐田，即系去盐田港同你讲国语嗰啲啊， 系。 不是我哋中港车司机啊， 系 咁大家都做埋雁田海关。第一次搞罢驶嘅喺雁田海关，就系内地司机嗱，嗰日我喺度噶，因为我哋呢啲系鸡啰柚之友，系啦。以前我哋做凤岗咧鸡啰柚咧，佢有一班人咧就专做桥头啊、企石啊、塘下啊，即系嗰度有一扎司机，好多人嘅，佢系专线嘅。我封关杀关就系喺鸡啰柚，咁啊搬咗去雁田啦，大海关咁大个，谂住有运行啦。点知日日仲扑街排队排到你嗌救命，成个雁田封咗，因为冇内街嘅，喺条大马路嗰度封晒你嘅。 其实大陆嘢都系咁噶啦，佢谂好晒做，但佢冇配套嘅。我起一个海关就得噶啦，佢唔谂下啲路点样啊，啲铺头点样啊，厂点样，佢冇谂。我就系呢笪地，我做海关，即系你自己睇福田口岸就扑街啦，冚家铲，屌你老尾嗰个日嗱，做口岸嘅嘢系咪永远交通系最方便嘅？我知道你下底有地铁，咁你的士站、巴士站喺附近噶嘛？而家的士站仲要再搬远啲，我落嚟拖行李，哇，唔系啊嘛？人多车多，拉咁 Q 远先上的士站，都唔知点咯。啊，而家私家车又唔俾入，停车位又冇。喂，你做个口岸，完全系冇考虑呢啲嘢，系我中意，即系呢个就系大陆嘅问题，就系、是、我谂我中意，佢系唔使咨询你，唔使问，总之我就中意喺嗰度起噶啦。 其实呢个好简单啫嘛，点解一落场系咁依嘅雨，就深圳就浸到嗌救命，香港就冇事，喂，唔系好大嗰只。嗱，而家香港浸埋咧，话北区浸咧吓，少少题外话，喺啲上面排洪啫。你讲话排洪，我哋香港浸到咁离谱，大陆就浸到上心口噶啦，已经。 系啊， 因为我做咗嗰啲嘢，表面好睇，完全冇下水道嘅，一下子做又细又成嘅，积咁多嘢塞死晒。佢嗰人冇，哦吓乜、啊、塞死晒啊？啊咁我下次再谂啦咁。佢哋真系邓小平嗰句，摸着石头过河噶，咪揾你啲人民嚟搞嘅啫。其实全世界英国佬。又好，美國佬又好，已經示範咗俾你睇下水道係點做嘅，唔識去問人啊嘛，冇碌柒咁， 係啊， 忍唔住， 係真要講咗啊！ 咁我哋又講翻我哋中港車司機啦。咁嗰個海關俾人哋俾啲大陸內地嗰啲我哋叫棍頭司機啦，交鹽田港啊，封關拆關去嗰啲咧，就封咗佢。你一封佢就大件事啦！你唔封咧，个个冇人睬你嘅，包括我哋黄江啊，以前文锦道啊，搞罢驶一模一样嘅，一封咗咧就个个跳出嚟应你噶啦。跟住我哋谂紧办法解决噶啦，我哋点样解决？其实谂咩办法解决咧？嗰只日日塞咗你个几两个月噶啦，有咩办法解决咧？塞第一日整佢要谂办法解决噶啦。点解人哋封咗你啦？同你讲股啦，话明你今晚唔使，今日唔使做噶啦，我系封紧你嘅，咁样你先至去谂办法。点解咁奇怪咧？究竟嗰啲人翻工，嗰啲咩科长啊、关长，究竟翻工做乜嘢嘅咧？ 打飞机咯， 唔系， 嘢嗰阵时 翻工俾人打飞机，佢点会自己打咁辛劳嘅嘢？你咪讲少啊，吓咁啊！嗰啲地方咧，啲海关咧就系咁噶啦。其实嗰条路啊，三线行车嘅。就封咗兩條，就夾硬條大右咧，大右即係慢車道，大陸啊嚇，大右嘅就我哋大右咧就快車道啦，佢大右就慢車道，就俾人行，俾其他車行。其實就基本上就連嗰度都封埋嚟嘅，點解啊？我哋有雞攞啊，有台雞攞有之友，或者有其他人咧都唔係專線都好啦嚇，都會跑去嗰邊嘅，嗌住機前面喐車留個位啦。咁你由嗰位，我架一架货柜车又好，你一半廿四吨车又好，咁长由大又拆过去，咁啊自然拆唔即系插水有水花，床头露尾个头入咗啦，个啰又掘咗出嚟， 系啦。 咁你后面其他嗰啲小车啊，行嗰条慢车道点行咁啊，又系摆喺度咯，全部都系塞车到海关造成嘅。首先就唔做嘢，就梗噶啦。有嘢做都好咧，拖慢嚟做就梗噶啦。啊，咁到后尾点样呢？包括管城、太平，就算去到番禺边度都好，做到唔好入，唔好喺出面排队啦。你哋就喺出面嗰啲车场咧，搵啲车场啊摆车啦，报好关嘅，你攞咗条空调，你就入场啦。咁于是乎，就条路咪冇车咯。你中意入去又得。 入去等就得。你唔中意嘅喺出面，因为我上一集我都讲啦，所有有中港车摆嘅车场，有餐厅，有修理，有叫鸡， 系 乜都有。 系啦， 啊，有你啲人 赚咗有钱， 你打 麻雀都有， 打麻雀又有。嗰啲报关组咧，譬如好似我哋鸡啰柚子有噶嘛，有啲报关组喺度就自己老细就请人嘅，因为个公司譬如十架廿架车咁啊，日日都喺嗰度噶啦，咁啊请咗啲人帮你报关啊。就算你插水俾啲公安收咗个牌啊，咁你唔好自己去攞咁密集咯。你嗰啲当地人嗰啲报关组人咧就会同你搞翻个牌翻嚟嘅，咁啊。有咩问题咧？嗰啲报关组嘅人就当地人嚟嘅，大部分都吓岩田就梗系岩田人做啦，凤冈就隔篱街嘅啫，都系凤冈人做噶啦吓。咁佢哋又会帮你解决嘅， 最紧系自己人咯、 啊， 方便攞钱 系啦。咁你就乜都有嘅，你啊唔使担心。包括有一间叫野泰， 系咩 餐厅？餐厅嚟嘅， 真系唔 知系。我哋可以等报关等到去睇脱衣舞嘅。真系笑死你喎！咁啊，去到又讲些少，真系惊唔爆啊！咁啊，有啲唔关海关事，其实就关佢事嘅，因为你令到我塞车，我报唔到关，摆几个钟头啊嘛！你就算出咗师佬，我唔赶时间，我可以饮完茶食埋饭，乜都搞好晒，冲埋凉先至攞条师佬入去封关都得噶，冇限时嘅，系咪啊？真系睇脱衣舞。咁啊，嗰啲靓女啊喺前面扭身扭势，有音乐跳啦。呢个靓啊，点啊？咁唔系滚佢，唔系同佢上床，啊，都唔敢问。俾三嚿水你喺间房入边，好似卡拉 OK 房咁，你净系跳俾我睇嘅啫，都得噶。三嚿，唔知好似十五分钟啊，我啊睇过一次啊。即系我啊，唔会俾三嚿水人跳俾我睇，我梗系跟住我哋鸡啰柚子有啲大佬去睇啦。嗰、那个诶，阿妈嚟，有啲笋嘢益你啊！跟住个个啲狗公啊，条脷都伸埋出嚟，流晒口水，抹都抹唔切嗰只啊！跳得脱衣舞有啱上下啦，唔会我哋睇嗰啲美国片咁， 即系露啊，肚皮松晒 啊！尤其是美国嗰啲戏啊，都唔知点解搵嗰啲脱衣舞娘，个肚皮都松晒，一个胆去跳嘅。真系好后生，好靓嘅，真系唔系讲假吓。 啊，我哋今日咧就讲凤冈，咁啊，长安、管城、太平。 长安都几好嘅，好有规矩。长安就冇乜听到话塞车嘅，太平就烂得滞咯，又冇乜个系管城咁衰嘅啫。佢管城佢唔单止系点讲咧？即是黄川海关啊，佢唔单止系排队一路排河边喎，你啲司机唔可以食饭喎，哎排紧队啊，海关食饭时间啦，我又落车去食饭啦，我翻到嚟你架车又唔知唔见咩嘢噶啦，啊唯有就嗌机，啊东莞婆客家婆咁啊，嗰个客家婆咧，东莞婆咧就日日喺部对讲机嗰度咧就嗌噶啦，喂我哋呢有三杯鸭。有啲咩好食啊？咁啊， 送外卖 啊，俾个车牌佢送外卖啦，送过嚟啊！你屙尿咧就企喺个胎，咁啊，我哋司机佬屙尿啊，不嬲都喺个胎嗰度噶啦，唔好理啦。隔篱有个女人，后面有个女人行过，你都系咁屙。 你看住架车 啊，要看住架车。 其实做中港车司机系好辛苦。 系啊，你卖身，你唔系卖咗个廿四小时，你卖咗边架车？你成日都夹住。我试过咧，点咧？落到嚟香港，翻屋企瞓。瞓唔着 架车 行翻架车度，一挞住架车就开咗个冷气咁啊，瞓天光喎，真系咁贱格噶喎！ 唔系咁贱格啊，系因为做呢份工咧，你根本上咧就廿四小时卖咗俾佢。 系啊， 因为咧你装住啲货，屌你老尾，个个都话同你买保险，边条卵样粉皮又同你啲货买保险噶，唔见咗你食噶嘛，好烦噶嘛，喺大陆偷卵咗你架车，佢当你卖卵咗架车。佢唔会话你偷捻咗架车，我唔记得架车，哦你卖咗啦架车肯定，佢系咁样计数。 系啊， 你讲细匪咪咁咯，啊咁咪瓜咗咯。嗱呢一节讲到呢一度，下节翻嚟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嘅烦恼，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 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